第十届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外国代表和代表团24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这一天到达平壤的有关于科学与世界问题国际科学工作者会议代表团、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代表团、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代表团、中国延边出版工作者代表团、旅美同胞图书捐赠代表团、环境教育普及计划执行干事。之前，英国学者代表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代表团和爱尔兰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到达了平壤。